在欧洲我看来就是北欧这个地方啊，和西欧的这个北部，那么这些地方看来有一些小雪到冬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嗯， 那么在中欧啊、南欧啊，和这个西欧啊这些大部这些地方呢，看来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再就是在冰岛和北欧的西部，那么这些地方啊，北风比较大， 嗯， 这地方冷空气活动看来也是比较频繁的。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看来它主要一个天气就是北美洲的东部和中部，有比较强的雨雪天气。那么具体情况是这么个样子。 嗯， 在阿拉斯加地区、加拿大的中东部、巴芬岛，像美国的东部和西南部，和纽芬兰岛这个地方，还有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有一些小到中雨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个天气。那么其中在阿拉斯加、纽芬兰岛和这个拉布拉多半岛，那么这个南部这个地方呢，还有大雪到暴雪， 嗯， 这么个天气。 嗯， 其中那么在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和加拿大的北部这些地方来看呢，受冷空气的影响，风也比较大。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在大洋洲这个地方天气呢相对的比较平稳一些。你像澳大利亚和这个新西兰，像这些地方有一点小雨，那么局部地区呢有一个中雨到大雨这么一个天气。这一带的天气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好的。 嗯， 总体来说天气比较平稳，就是有一些大到暴雪的天气，在一个在东南亚这些地方有的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出行的时候还请大家关注这临近的这个预报，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下午的1: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贺林。 嗯，我的时间今天环球旅行家来到了环球趣闻录，每周的请假理由就在这一天，要集中的分享一下。 嗯，最近世界的范围内又发生了哪些跟旅行有关的好玩的事呢？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嗯嗯，这个请假到年底是不是不太容易啊？ 是啊， 年底事儿 多，忙的。 希望各位都能够自己有一个不错的理由能够找到啊。 对， 今天我们先说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下一站目的地。 嗯， 在前一段时间大家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在飞行过程当中啊，由于这个给大家开飞机的人啊， 嗯， 有点马虎，睡过头了，所以这个飞机， 好可怕呀， 这个飞机也就飞过头了，飞的比那个原来要预计的目的地呢又多出去那么几十公里。 还好安全着陆了。 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哪儿？是澳大利亚。 嗯， 刚刚你说这个好可怕啊，我们通常会这么想，说在天上飞的时候这多紧张啊，怎么能睡着了呢？那事实上咱们后来也得到一个这样的信息。 嗯， 我想贺林肯定知道，说平时啊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除了起飞和降落之外呢， 嗯， 在中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是自动驾驶的。 自动驾驶的 是吧， 就是你只要按好那些按钮， 啊， 就布好那个仪器之后呢， 嗯， 这个机长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 这就跟咱们这个直播录播是一样的是吧，你平常直播的时候你，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一离开，你看大家听那个什么空中笑林是吧，听那开心茶馆的时候，那个就是自动驾驶。 但是尽管是这样吧，这你上班的时候你得有点这个责任感吧。 对对对，就是后边还是人录的嘛， 太危险了 是吧，哦，哎，这个飞行员怎么就 出了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事故呢，是吧？ 嗯， 我说小啊，这个事儿人家不认为小啊。澳大利亚的这名飞行员飞行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因为打瞌睡，导致这个飞机呢在距离原定降落地点46公里的地方降落下来。还好啊，刚才贺林说这是万幸啊，这是人员安全。澳大利亚的运输安全局正在调查这个飞行员叫失能事故。你看啊，叫失能， 失能 能力的能， 失职， 对， 哦， 暂时失去能力，就这个意思吧。嗯，就是突然之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是吧，没有办法控制飞机了。 对对对，嗯， 哎，这个事儿啊，确确实在前一段还闹了小小的一个风波。 我就在想啊，他还好是偏离原定地点这么多降落了。 嗯， 如果他继续睡下去，会不会这个飞机没油了呢？ 嗯， 就是会发生各种有可能衍生出来的危险的事情， 所以以后就得这么设计。 哦， 就是这个飞机这个自动驾驶啊。 哦， 你给它设定好，是吧，在多少公里飞到多少时间的时候它就必须得降落。 我还以为是有个闹钟得给那个驾驶员叫醒呢。 按理说他们应该有啊， 其实一般会 有 一个机长和一个副机长，但是 一共是三个人嘛，不是说还有一个人嘛。 是一个 一共如果是一个大飞机的话。 哦， 应该是三个人。 哦， 他这个可能， 但是这个好像是说是一个 不是个那么大的飞机，是吧？ 对，哦，轻型公务机。 啊， 大概跟咱们的民航， 咱们了解一下吧。这个详细信息怎么说的？ 是澳大利亚的一名飞行员呢，打瞌睡的时候导致这个飞机飞过头。这名飞行员是驾驶了一架叫做 Piper PA-31 的纳瓦霍人的轻型公务机，从塔斯马尼亚岛的德文波特飞机飞往临近的金岛。 嗯，德文波特。 对，飞行记录显示的是飞机当天清晨6点钟从安全降落到了这个金岛的机场，偏离原定降落地点是46公里。 嗯，刚才说这个飞机的这个机型，虽然我不太了解啊。 嗯， 我一般了解的可能是什么弯流啊什么的啊。 嗯，还有什么客机之类的。 弯流都是听说的啊。 哦， 那个是私人飞机，是吧？ 哦， 纳瓦霍人是什么呢？纳瓦霍人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嗯，有点像霍比特人。 哎，你说的就是有那么几分相似了，但是霍比特人是幻想出来的，对不对？ 嗯， 纳瓦霍人是真实存在的。 哦，是吗？ 纳瓦霍人是什么呢？我帮助大家捋一捋这件事情啊。 哦， 纳瓦霍人这个名字出现第一次，如果大家听到的话，我想恐怕会是一部电影。 嗯，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风雨者》，吴宇森导演的作品，尼古拉斯凯奇，他写的是二战时期在太平洋战争，美军和日军作战的，当时使用的一种密码语言叫纳瓦霍人语。或者纳瓦霍语， 纳瓦霍语， 纳瓦霍语从哪里来呢？你刚刚听到我说是密码语言啊。 嗯， 但是它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语言，它并不是密码，是因为它难以破译，难以被翻译，所以它变成了密码。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个部落，纳瓦霍人。 那这个部落的人就可以破译啊？ 是这样。 哦， 这个部落只在美国那么一个地方生存。 嗯，哦， 这部电影你要好好看看啊。 哦， 这部电影它的目的就是讲当时这个族群的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贡献。他们自己的人被安排在美军当中负责这个密码。 哦， 那么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少嘛，人少，而且他们跟外界没有来往，基本上隔绝的，所以外界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密码。 哦， 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意思，所以被当作是密码。 这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因为如果你要用这个密码语言，如果去新建一种语言的话，那要花费太多功夫了。 对， 嗯， 对，对，你知道我们曾经说过，说这个温州话特别难懂。 啊，是是是，我一直以为温州话就是， 像密码一 样。有一个同学，然后他讲话跟家人打电话的时候就讲温州话。 啊， 我一直觉得像是一种外语。对对对， 事实上它还是汉语嘛。 嗯，是啊。 但是刚才你说到说这种语言这种方法特别好的时候， 嗯， 其实我还想起来那部电影当中的残酷的一面。 嗯， 就是这些人懂得这个语言，因为他们要做这样的语言的，拿这个语言当做密码。 嗯， 那么所以呢，在当时的日军，他们也要想办法把这些人抓过来。 哦， 然后让他们再翻译成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 那大概会使用一些极端的 手段。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风雨者》里面描述的最，最残酷的一段。但是刚才是说跑题了啊，说纳瓦霍人什么意思。 到了四点有戏了。 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纳瓦霍人是一个什么样的飞机。但是刚才我们听到叫轻型公务机，基本上跟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弯流可能比较像啊。 嗯， 我是这么认为。 哦哦，小型的。 对，小型的。这个应该是坐不了多少人的。 嗯， 那么澳大利亚安全运输局他们在声明当中说这个飞行员睡着致使飞机飞过头46公里，这是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估计他们也不太常见啊，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经常发生。然后呢，他们将审查这个运营商叫涡流航空，来询问这个飞行员。 嗯， 据说这个询问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到明年咱们过完春节以后，估计这事儿他才能有一个， 可能是有一个， 有消息， 严格的程序吧。 是， 嗯， 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希望啊，大家在这个 旅途的当中， 不要遇到这种事件， 千万是不要跟这种事情。 就是其实飞机还是统计当中相对来说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 对对，有很多恐飞的人，其实对于如果你是理论数据， 我就是一个， 是吗？ 对，我特别害怕。 你恐飞啊？ 我特别害怕，是不是很怂？但是我特别害怕。就是 那你那么多次的环球旅行怎么完成的？ 就是带着对美好目的地的向往去克服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你理论上，你从知识上，你应该对吧？ 对，是理性的， 劝自己。 但是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还是会害怕。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安慰一下啊，轻松一下，我们不说飞行的事儿了。我们给你说说吃的， 吃点吃的。 啊、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好像很多朋友在旅行计划制定的时候比较容易想到它。 嗯， 就是一说咱们的邻国有一个地方呢。因为他也经常有美食的节目啊，美食的一些什么剧集啊， 对对对， 在中国特别流行。 嗯， 说这个地方日本 东京 ，东京据说现在统计了一下，说这个世界上的米其林餐厅哪里最多啊？东京是世界上米其林餐厅数量最多的地方。 哦， 一共有多少家？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啊。嗯，说法国米其林美食指南近日发布了日本东京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名单。一家新的三星级的餐厅上榜了，他们这三星级是米其林三星啊，跟咱们说的酒店是不一样的。这个餐厅上榜之后呢，就让东京的米其林三星级餐厅总数达到13家。听清楚啊，这是三星的达到13家。 嗯， 那么在2019版米其林指南当中，东京凭借着230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继续领跑这一项世界纪录。 哦，230家真的是不少了， 厉害吧？ 其中包括13家这个三星级的餐厅， 嗯， 还有52家是两星级的，165家一星级的。但是呢，虽然大家觉得230家已经很多了呢，但实际上比上一年的234家是有所下滑的。其实，是因为这个星级呢，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一个新的考察评，就是验收吧， 对， 评估。 对对对，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了，就会被踢出去。 哦， 所以说，在这个13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当中呢，有4家已经是连续12年入选了。 嗯， 另外今年也新增了米其林餐厅当中，包括有29家一星级餐厅，还有3家二星级餐厅。 嗯，而我听说他们说米其林那就是最低的那个，那就已经不得了了，是吧？ 就应该是吧，因为它是一个 进入那名单非常难， 美食的标准， 啊， 嗯，非常严格的，就是各种一系列的考核吧。 我原来不明白，我说这个像米其林餐厅里面吃什么呢？我说我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这样的人，但是从价钱上更不适合啊。但是人家说这个米其林餐厅里面包括了好多种，是吧？ 嗯， 像什么法餐、日料、中餐、意大利餐都会有。 中餐 啊， 嗯，日本的中餐，哎，咱们这边， 它其实结合的比较多。 哦，它可能是会就是。会有我们这儿正宗吗？我总觉得可能是会，就是跟自己的文化相结合一点。 在旅行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就是千万不能吃那个说跟我这儿一模一样的， 嗯， 没意思了。那你不如待在北京。 哦，也是哦， 在那儿你就吃他那个嫁接的， 嫁接的可还行。哎， 对 啊，也是。 比如说你接下来这家餐厅，可能肯定算不上是米其林餐厅了，但是这个餐厅在中国很有名，深夜食堂。 啊。啊啊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这音乐可能是看着深夜食堂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啊， 嗯，感觉想点一碗梅子茶泡饭。 哦，你还记得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 啊，就是它是怎么说来着？我这儿那个反正没有固定的菜单，就那么几样。 就你想吃什么？ 我这儿只要能做，我只要会做，我就做给你吃， 对对对， 是吧？ 对，那老板我特别喜欢，他那性格就是感觉表面上看起来冷冷的，但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演员应该叫小林勋是吧？ 对对对， 对吧？ 嗯。 就是有道刀疤， 是在左脸还是右脸上忘记了，就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是从来在电视剧当中没有体现过他背后的故事。 就是你们这些小女生， 哎呀，哪有 大叔范儿。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今天的趣闻，看看有没有找到你的请假理由。下面我们继续待在日本，看看日本的和歌山的一家酒店。据说呢，他们有一个新的招数啊，来推广他们的酒店。他们是以当地特产蜜柑，配上一个奇怪的东西制作成汉堡。 什么东西啊？ 叫这个东西叫熊野牛肋排肉。 熊野牛肋排肉。 嗯。 啊， 吃过吗？ 就牛肋排，但是熊野的没有吃过， 对吧？我觉得名字比较奇怪，其实就是牛肉。 哦， 它这么一搭配呢，就成为了他们酒店以地方特产为原料推出的第三款叫季节性汉堡， 现供的。哦， 我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季节性汉堡。我们通常会在中餐厅吃饭的时候说点一个青菜吧， 时蔬 是吧？ 时令蔬菜，可能意思差不多。 就是叫季节性汉堡。 嗯，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和歌山市呢，是日本本州岛南部纪伊半岛的一个主要城市。这个熊野牛是当地的顶级和牛。 是和牛，好 贵。对对对。然后蜜柑呢，也是当地盛产的一种柑橘类水果。当地的酒店，这家叫做修纪村纪州加泰的酒店呢，它的厨师想到了以这两种原料制作汉堡，就用半个蜜柑取代传统汉堡中的西红柿切片，把它们加在一起 啊，用杆子。 对，然后酒店厨师长小西林田介绍说，这是和歌山市的特色汉堡，他希望呢人们吃了这款汉堡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牛肉如果吃多了有点腻的话，用柑橘去中和一下就不会那么腻。 说太对了，牛肉吃了腻了以后怎么办呢？那个橘子有一个作用是吧， 带点 酸 头， 酸的你神清气爽的 酸的神清气爽。说起橘子，然后这又是日本的事儿。那个多少几十年前，就是大家比较爱看那个《东京爱情故事》里面那个永尾完治的家乡。 什么叫几十年前大家爱看？ 不是， 你这把我们的年龄说成多大了呢？ 就是有没有二十年前啊？ 差不多。 对，永尾完治家乡不就是盛产橘子吗？好像是爱媛县吧。就是那个就带过来给丽香吃，我那个记忆我还记得。 你就是实话实说吧，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去过，因为他们那个当时那个车站就有那个把手绢绑在那儿，那个车站也是在那个地方嘛。然后在那附近还喝到过，就是用那里的橘子榨的橘汁儿，还挺好喝的。 就说你对这个历史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刚才你说的这个叫季节性汉堡，其实好像是说他们在平常就是不同的季节真的会拿不同的东西来做，是吧？ 可能那不同水果加到汉堡里头去吗？ 你看他们在春季和夏季的时候，分别以当地的特产，像海鳗啊，还有这个 鲷 鱼， 应该是 真鲷啊，作为原材料来制作汉堡。这个在日本可能比较流行，就是用海产品 ， 对吧？用鱼肉做汉堡。 我只知道鳕鱼堡。 你就是知道咱们这儿就最常用的那种。我特别不爱吃这个鱼肉的汉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太淡了味道。 吃 再加上水果那就更淡了。 对对对，反正大家众口难调，可能总有一款你喜欢的，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来吧，继续找一找请假理由。如果刚才的汉堡包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有出行的冲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日本新开的这家主题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厉害了，这跟今天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有关系啊。 对，哈利波特衍生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最近仍然在上映嘛，日本就开了两家跟神奇动物有关的主题咖啡馆，一家是坐落在东京都的新宿区，另一家是位于福冈县的福冈市。那喜欢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魔法世界的小伙伴们就多了两个喝咖啡的新去处了。 对你有吸引力吗？ 我喜欢秀秀。秀秀喜欢闪亮亮的小金币啊。 这回的格林德沃之罪你看了吗？ 这集没有看， 还没看。 第一部我看了。 你准备去日本看日语版的吗？ 那倒没有，就是后面还是要补一下的。 刚才你说的这两家主题咖啡馆呢，是这个月的9号开张。 还没开张呢。 哇，天哪，这赶上新鲜的了啊！ 对对对。 走进东京的这一家，他们给这么描述了一下：首先，你看到的是一张邓布利多君的成员签名。 成员签名。就是 邓布利多这一方嘛，就是他的这些人，他们的成员签名，很有可能就是这些演员们。 对，肯定是演员签的。 对，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粉丝嘛，对吧？还有一张《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的巨幅海报。咖啡馆里面有商品角，会卖一些东西，卖什么呢？电影人的服饰啊，以及你刚才说秀秀啊，还有护树罗锅等等神奇那个小动物的 小玩偶，就是 玩具，毛绒玩具， 特别可爱。 消费者呢还可以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二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贺林，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些请假理由，看看这些目的地是否能够成为你充分的年底的请假理由。刚才说过了日本的好些个事儿了哈，最后说到了猫和咖啡馆。我刚才跟贺林说呢，那个猫和咖啡的故事，那大家其实最熟悉的应该不是咖啡馆，是不是咖啡的品种？ 有一种猫屎咖啡， 喝过吗？ 没有喝过，没有敢尝试。 是不是挺贵的吗？是吧？ 是很贵，但是听这名字就不太想尝试。 哦，我以为一般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听说挺贵的，那得尝一尝。 哦， 有没有？ 其实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本身我就不太懂咖啡，所以我还是算了。 啊，喝的不多是吧？ 不太多。 猫屎咖啡听着好像总有一种那种感觉哈，因为它是粪便的东西，但事实上它就是它跟咱们想象当中那个东西还是不太一样。 当然人家经过处理的啦。 再处理它也恶心。 下面一条就是说一说恶心的一些事儿，有一家。 好可怕。恶心的一些事儿。 大家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恶心的缘由那个请假出游呢？所以说。 有没有？有没有？你比如说，对每一个人来说不同的。 对 我来说，什么东西恶心？有些气味就恶心。我经常会跟这个袁一说 啊，榴莲是吧？ 榴莲是我最恶心的。 你在办公室里也经常说。 对啊，但是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理由去的， 就是 泰国、马来西亚是吧？所以不一样， 确实是。还有什么螺蛳粉啊？ 再说一样，就是其中这一样，其实也是进入到了这家叫恶心博物馆的地方啊。我们听，我们都不觉得恶心，但是对于某些外国朋友来讲，他就受不了。 什么呀？ 松花蛋。 啊， 松花蛋，你爱吃吧？我是特别爱吃的。 一度就是有一个反复，就是小时候就是不懂事的时候吃了无所谓，然后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 哦，你还反复过？ 对，这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就是在知道它是怎么样制作的一个过程之后，就有点不太想吃。 你还有这个过程？ 对。然后后来呢，又觉得好像没什么。 我也是反复，我反复吃，从来不觉得恶心。 啊，那你行，那你行。 但是我就说， 真的不太 行。一个地方的特产，对于其他地方人来讲，有可能是吸引力，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片花里边讲的，说有一些这个目的地能让你说走就走啊。我们这个说走就走，就是你一到那儿，你一听就走了， 赶紧走了， 赶紧走了， 吓得跑了。 来，我们看看在北欧的这一家。 世界上的第一家恶心食物博物馆，它专门展示一些奇葩美食。这家博物馆呢，目前有展品大概80多件，像什么澳大利亚的维吉米特黑酱，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去补这个画面啊，这个黑酱说不定是什么东西做的啊。还有什么麝香条及虫卵， 是虫卵， 它在当地是三种美食啊，但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是叫恶心博物馆嘛，就是没见过的。还有刚才我们说了中国松花蛋啊，这也是当中一种 榜上有名。 博物馆认为说松花蛋虽然外观不怎么，就是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亚洲地区的人都喜欢它。我上次才知道，我们一嘉宾来了以后，在泰国旅行归来，带了一个那个没有松花的松花蛋。 没有松花是什么意思？ 就是变蛋呗， 就没有外头那层泥。 不是，松花指的是亮晶晶的里边那个结晶的松花， 就像小星星似的。 你们像小星星啊， 就是有点像小星星啊。 原来给贺林吃松花蛋的人跟你说里边有小星星， 就是星星蛋。 哎呦我的， 没有来开玩笑了。 你们这个世代真是， 就是没有怎么叫松花蛋呢？ 没有，它就叫皮蛋。 皮蛋 或者变蛋，对吧？是咱们中国的叫法，但是其实泰国是有的。你看这个原来没想到吧？我以为人家不吃呢，亚洲地区都吃。对， 那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制作方法了，毕竟都没有星星。 而且我告诉你，那个是原因见证了啊，是粉红色的蛋壳 啊， 而且说不是涂成那样的。 那从外观上来说，比咱们吃的好像更吸引人一些。 你觉得啊？我看那粉红，我第一感觉是不能吃。 那人家又不是什么颜料染的，是自己变成那样的呀。 反正总而言之吧，亚洲地区人对松花蛋对皮蛋啊， 就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欧美就不行。这馆长说了，说他们认为这些食物都具有历史价值啊，根本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大家恶心，是对于就是文化差异的思考。就是有些食物在你看来很恶心，在别人看来那就是美味佳肴啊。 对，你心里的砒霜是别人心里的蜜糖，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 这也能联系起来。好， 前一阵网上特别流行开鲱鱼罐头，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这个太，我跟你说，鲱鱼罐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 西。怎么好像你好像闻过似的？ 我听说都听了好长时间了， 就是你看到大家那个反应，你就可以脑补到它到底有多么可怕。我当然没有尝过，就是我看到那个视频， 据说北欧是觉得那东西简直太好吃了，是吧？ 所以说可能就是文化差异，大家习惯吃那个东西。我看那个视频是一个主人跟一只小狗一起在，然后那个 鲱鱼罐头开了， 对对对，开开那个视频之后， 狗什么反应？ 小狗吐了。真的，这我所以我根本不想尝试。 要不要有这个请假理由到这个地方去尝试一下？这家恶心食品博物馆是从10月29号开始向公众开放3个月时间，因为他们那儿冷嘛，门票也不太贵啊，儿童是免票的。这个说门票外观呢，不是普通的纸质卡片，是印有一个标志的一个袋子，这个标志就是恶心食品博物馆。这个袋子是什么袋子呢？就是大家经常会在飞机上发现的啊，高铁上也有，就是呕吐袋。 随时要用，随时打开用。 其实长途车上 就不会把人家那个博物馆里头弄脏。还挺贴心的，是不是？ 哎呀，谁有这个勇气跋涉千里到这家恶心食品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些东西啊？你说那鲱鱼罐头我觉得应该有， 是吗？ 虽然是他们那儿的，他们那儿是好吃的东西，对不对？他们那是觉得 真的算得上是好吃的东西， 美食嘛，对他们是超级美食。但是我觉得他们如果有勇气就把这个东西也列进去，文化差异吗？ 那一定要是就是没有开封之前的，否则没有人敢迈进那个博物馆大厅。 据说那个东西在好多地方是禁止的，对吧？ 应该是 不能在公共场合打开， 就是很不文明啊，如果在公共场所吃这个的话。 对，吃完以后最好24小时别出门。来，我们接下来看看一个世界纪录。这个24小时真的是利用的太充分了，24小时 奔 袭9国首都9个国家的首都去了。这是一个英国的旅友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他们是创下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24小时内到访首都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什么项目 都有 啊，都有 包罗万象。 这对旅友呢是现年41岁的亚当莱顿和38岁的克里斯弗莱切。前者呢是住在爱丁堡，后者是住在利兹，他们是商业上的伙伴。两人呢25号，就是上个月的25号吧，从英国首都伦敦出发，一路上坐了7次火车、5趟公共汽车和2次飞机，在24小时内呢，先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 来，我数了啊，开始数啊。你第一个叫什么？ 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第一个。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第二个了。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第三个。 德国首都柏林。 第四个。 捷克首都布拉格。 五。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六。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八个。 哦，到达最后一站时，距离24小时的时限只差10分钟。 加上英国首都伦敦，一共是9个。 哦， 对吧？ 那行程 就是不到24个小时是吧？ 对对对，就是到24小时应该就没有挑战成功 了。我的妈呀！ 哦， 这个太厉害了。这趟人行程大概他们算了一下是2575公里。 嗯， 每到一站会在人家是要打卡的啊，当地知名的地标那儿合个影。 就是匆匆的走马观花似的， 对对，就有点像是什么，我觉得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极速前进》那种游戏一样 啊，对对对， 他到一个地方立刻就得走， 就是你得集齐这几个首都的照片， 就集齐几个卡，哎， 是 召唤神龙， 嗯。 据说时间有限，他们没法尽情的游览，在布鲁塞尔停留了一共是10分钟，一个地方啊停留10分钟啊。而且你想，有些地标并不是离你车站很近的地方啊。 嗯，对， 他必须得就是迅速要跑到那儿。 那不知道是不是是有规定什么地标，还是说 我觉得要增加难度的话就应该这样。 哦， 你比方说你是从那个首都机场到的北京是吧？ 嗯， 你必须在天安门打卡然后再走。 那大概在北京就 坏了，我跟你说实现不了堵车严重了 这记录可能难破。 他们在那个最难念的那个叫布拉迪斯拉发， 嗯， 那应该是那个斯洛伐克的首都， 啊， 对吧？一般捷克首都咱们比较熟悉啊。 嗯嗯， 那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地方只待了5分钟，更少。 得多赶啊！天哪！ 那就是火车站那个钟楼上照片得了。 谁知道？有可能。 嗯，据说这是莱顿其中的一位嘛， 嗯， 第二次挑战这个世界纪录了。上一次挑战是3年前，2015年的时候。 虽然觉得他们这个行为可能看起来有点无 无聊，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挑战世界纪录的同时呢，两个人也是为一家慈善机构是在筹集善款， 挺好的。 嗯，还是 每次听到最后的这一条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做的事情它是有理由的。 对， 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请假理由啊？我们继续来找一找。来，刚才如果你对陆路的交通不太感兴趣的话，来我们看一看。 还有空中交通不太感兴趣的话， 啊，对对对，我们到这个水上看一看啊。 嗯。 这是环游世界的一个新潮流，叫搭船航海。 哦， 这是欧洲荷兰的一个女孩，叫苏珊·范德费肯。你看，荷兰人姓范的特别多啊， 姓范的。 对，荷兰人全姓范。我跟你说，那个他足球队上全是姓范啊。 哦哦，这样啊。 这个范德费肯， 嗯， 这位女士4年前搭了一陌生人的船，从欧洲航行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哎呀，加勒比海盗啊，没有海盗，就加勒比海在美国那边嘛， 嗯， 啊。那么说今天呢，这个姓范的这位啊，这个荷兰女子， 嗯， 已经是搭船航海的行家了，而且她有很多跟她志同道合的人。 搭船我就很难想象，就是说咱们 搭 车吧， 搭车咱们 对，路边 没有这个文化， 路边就是伸大拇指， 竖大拇指， 对， 啊， 搭船。 我看电影里边一般女士不竖大拇指。 那是怎么？ 腿往前一伸 啊！哦，对对对对，好经典。 电影里边都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就是搭船还挺奇怪的。 搭船确实 应该是在岸边就搭吧。 而且你谁看得见啊？你说 是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哦，我知道了，那个在灯塔上，或者你弄一旗语，然后别人能看见你。 嗯，谁知道呢？反正人家 是 这方面的行家了啊。 嗯， 然后他向自己许下航海愿望的时候呢，那时候啊，既没有航海经验，也没有闲钱， 不是一个船员。 对， 啊， 然后就是在网上搜索，发现了一些船长或者船主出海前会寻找帮手，其中一些人会收取有限航行的费用，另一些人会提供住宿，提供住宿，但是呢，分文不收，然后呢， 就免费了。 对。这个范女士就是有4次搭船穿越了大西洋，往返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之间，打算下一次就要穿越太平洋了，就是最大的大洋。 太平洋更厉害了。 是，不过经验告诉她要有耐心。她说啊，找一艘船很容易，但是找到合适的船非常难，这将决定旅行的经历的好坏。 嗯，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比如说太小的船要横跨大洋，是不是就非常困难，还很危险。 说到这儿呢，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一部电影就在这个周五要上。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的名字叫《惊涛巨浪》，巨是飓风的巨，它是根据1983年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嗯， 这个真实事件当中，一对情侣他们要自己有一艘小船， 嗯， 穿越太平洋， 嗯， 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就是百年不遇的巨浪的袭击，就是一次这个海上的飓风。 嗯嗯， 然后这个浪，我在那个预告片里看那个浪的那个高度，就是跟摩天大楼一模一样，在那个小船面前，海啸一样的。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奇迹般的就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穿越成功了。那男的还男的是直接就受伤没法动了， 哦， 女的驾着船 就是带着这个男的的嘱托和爱意穿越成功。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活下来 啊， 因为他们是主角。 这是真事儿，这1983年的。后来这是一新电影啊， 确实 这个周五要上的。 哦， 这回来我们继续说完这个事儿啊。这个荷兰的这个范小姐啊，她出了一本书，介绍如何搭船旅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知道怎么搭船， 对， 看看这本书可以学习。下回我们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了，中国的啊。贺女士， 贺女士连游泳都不会，有点悬。你看她这本书当中啊，设置了海洋承租人，不是，这个是她设置了一个网站， 网站 海洋承租人